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冬奥观赛指南。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今天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4天。在我们进入到1月份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的内容，就是邀请到了我们冬奥各个项目的专家，请他们系统的为大家去梳理介绍北京冬奥会这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的项目知识、发展历程，还有重点人物、竞赛成绩，以及冬奥会期间的项目比赛时间、场馆、观赛礼仪这些相关的知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项目啊，叫北欧两项。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他呢就是首都体育学院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副院长，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竞赛办公室的主管苏如峰苏老师。我们还是先有请苏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啊，跟大家一块儿来共享共同经历北京2022年冬奥会。 嗯，当然在我们今天啊，我们很荣幸也邀请到苏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北欧两项这个冬奥会当中的，应该说是比较有历史的一个项目了啊。那我们还是先听苏老师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北欧两项这个项目的一个起源吧。其实我也是在之前简单的做了一点点的功课，就是看到说北欧两项在冬奥会当中啊，它应该是一个从第一届冬奥会当中就有的项目了，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会说它很有历史，但是它的一个起源还有它到底是哪两项，因为我们说了是北欧两项，很多朋友就说了到底哪两项啊，都比些什么呀，我们还是得听苏老师来为大家去介绍一下啊。 好嘞，咱们说北欧两项啊，咱们北欧两项作为滑雪来说，一个滑雪项目来说啊，它是这个北京2022年冬奥会有7个大项啊， 嗯， 那么滑雪是当中一个， 是的。 那么滑雪的话，这个滑雪这个大项啊，咱们说大项，七个大项一般它是跟七个国际单项联合会相关的，那么滑雪这个项目呢是由国际雪联主管的，那么它具体包括6个分项啊，也就是说高山滑雪、跳台滑雪、越野滑雪、北欧两项、自由式滑雪还有单板滑雪啊，6个分项，总共加起来应该是55个小项。应该说北京冬奥会109块金牌啊，一多半是在滑雪这个项目当中，就是这个大项里面产生的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滑雪啊，其实滑雪跟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啊非常密切。 嗯，对 啊，像在北欧国家这个或者整个欧洲地区啊，欧洲国家滑雪应该是非常发达的。那么在特别是北欧滑雪在这些北欧国家，像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冰岛啊这些国家应该是这个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有着非常好的这样一些基础啊。另外这个提到滑雪，我们还要提到一就是高山滑雪这个项目。那么高山滑雪啊，它的这个英文名称叫这个Alpine skiing， 就是这个阿尔卑斯滑雪，那么这个滑雪呢，它主要是在阿尔卑斯山啊，就是这些周围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因为它需要这样一个这个高山的这样一个自然条件， 对 啊，所以像这个法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德国、斯洛文尼亚啊，就是说整个是比较发达的，所以如果盘点一下冬奥会的话啊，这个在以往举办的23届冬奥会当中啊，其中有10届是在阿尔卑斯山啊周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举办的。 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地理优势嘛。 对对对，特别是像这个瑞士的圣莫里茨，还有这个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啊，分别举办过2届冬奥会。那我们下边来说一下啊，这个北欧两项这个项目。 那么北欧两项其实它是由两个项目组成的，那是哪两个项目呢？一个是越野滑雪，一个是跳台滑雪。越野滑雪呢，它最早是起源于挪威的，那么是应该说是最古老的一个滑雪形式之一。实际上这个英文单词 ski 这个词就来自于这个挪威语当中的一个单词叫skid，它意思就是劈开一块木头。那么这个 这种滑雪形式呢，它一般就是最早它还是适用于当地的一些交通服务的一些需要，大家可能在雪地上穿过一段距离，然后呢来打猎或者是这个收集柴火，为了谋生。对，生活去服务的嘛。对对对，所以它是一个交通工具。另外也是这个各个地区之间，在那个时代很早之前就是这个下雪了，那就是通过雪板，然后来 这个走亲戚是吧，维持这样一些社会联系。对，那么有一个人我们应该谈一下，叫这个桑德雷诺海姆。那么他一般被认为是挪威现代滑雪之父，他这个是来自于这个泰勒马克这个地区，大家可能在听滑雪特别是跳台滑雪这个落地这个姿势的时候，可能会听到这个人这个名称。 这就是以这个诺海姆的故乡泰勒马克来命名的。诺海姆呢，他是从当时从这个莫尔代尔一直滑雪到克里斯蒂安，就是现在的奥斯陆，因为当时这个奥斯陆是当时以一个国王的名字被改成了克里斯蒂安，后来又改回了奥斯陆这个名称。那么实际上其实第一所滑雪学校就是在奥斯陆所建立的。 再有就是提到一下这个一个著名的滑雪节，叫做这个霍尔门考伦卡滑雪节。它是1896年，就是19世纪末在奥斯陆附近的一个叫做霍尔门考伦的地区所举办的。那么当时这个滑雪节最吸引人的一个项目就是北欧两项。所以这个项目呢，当时吸引了全世界的一些这个滑雪爱好者，特别是来自瑞典 还有其他周边国家的这些北欧地区的这些滑雪爱好者纷纷来参加了这项活动，所以呢，也由于是这些人的加入，这个霍尔门考伦滑雪节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滑雪节，因为不止一个国家来参加嘛。对，因为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嘛，大家就都觉得是习以为常的，就很愿意来参加。是，当时的挪威的国王叫奥拉夫五世，他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 滑雪运动员。那就更得支持这个项目了。是是是，所以他参加了1922年的这个霍尔门考伦滑雪节。那么他是在第一届冬奥会，1924年，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北欧两项就成为了这个奥林匹克项目当中的一项，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中间没有间断，马上到北京第24届，所以他一直都存在。 对，非常有历史了，可以叫元老了，元老项目。 对，而且它这个比较有吸引力嘛，所以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有些项目可能就是进入了，后来又出去了， 对， 但是进进出出的嘛，有些变化。是，但是北欧两项就一直保留了下来。也可见它的这个受众程度还是非常的广泛的，可以说叫非常的有受众基础。是是是，所以特别在北欧国家，那么现在是延续到了全世界，正是因为它是既是北欧的，也是全世界的， 所以它才能保留下来，有生命力。如果只是北欧本地的，当地的一些人玩的话，那可能这个项目也不一定有这么长久的生命力。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跟它所开展的这个就是北欧两项的这两个项目也是有关系的，就是它既有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越野滑雪，就是很符合北欧当时的这种大家生活环境的一种状态，所需要运用的这种方式，还有就是那个跳台滑雪，就是集速度冒险和这个耐力体力的一个结合嘛。所以才会被大家所喜爱。对，说到跳台滑雪，其实跳台滑雪最早是挪威用来惩罚犯人的，就是在脚上，然后呢绑一块木头，然后在悬崖上就推下去。 如果你能幸存下来，那就是你的命了。所以后来这个挪威人把它发展成了一个体育项目，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一个是这个爆发力和这种冒险，另外这个就是这个速度和耐力结合起来一个项目。所以咱们刚才也谈到北欧两项包括两个大的元素，一个是跳台滑雪，一个是越野滑雪。所以也被称作叫做北欧全能或者是滑雪十项全能。它这个 这个从概念上来说，那么它其实用了完全相反的两个肌肉群，一个是这个就咱们刚才说的跳台起跳时这样一个爆发力和力量，另外还有 越野滑雪这种这个需要的速度和耐力。 嗯，对。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当然就像您说到的啊，北欧两项它从加入到冬奥会以来就是一直在这个冬奥大家庭当中从未离开过大家，所以对于我们的朋友们来说呢，按理说他应该是一个老人了，可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却对他的了解并不是非常多，因为的确在我们国家的这种环境之下开展起来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大家的了解可能就不像比如说在冰上的滑行啊，就这种滑冰啊，或者说是一些普通的这种高山滑雪的一些项目当中大家认知度会高一些。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听苏老师跟大家去详细介绍一下吧，北欧两项在冬奥会当中啊将会进行的这几个小项，其实说实在的小项并不多，我们总共就三个小项，但是因为它既要有这个跳台滑雪又要有越野滑雪，是对一个运动员综合能力的考验嘛，所以它其实要进行的这个内容我觉得还是蛮多的，并且可能一些规则也好啊，计分的方式也好，对于大家来说会稍微有些复杂，我们得听苏老师跟大家去慢慢的捋一捋讲一讲啊。 嗯，那好，我们在这个讲比赛规则之前，我想还是有必要先把这个就两个项目就两个分项啊咱们做一个区分。 嗯， 就一个是北欧两项，还有一个项目大家可能老搞混的就是冬季两项、啊、 哎，是都叫两项啊。 对，都是两项。对，其实都是两个比赛的这样一个结合融合。那么北欧两项啊，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Nordic Combined，就一个是跟北欧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啊有关系啊，另外刚才咱们说到有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两个部分组成。 对 啊，那么冬季两项它也是两个项目啊，其中有一个也是越野滑雪， 嗯 啊，另外一个是射击， 区别在这儿。 对对， 就是越野滑雪他们都有，但是 没错， 北欧呢是跳台滑雪了，而冬季两项就变成了射击了嘛啊。 对对对 啊， 所以说这个越野滑雪啊是一个基础性的一个滑雪项目，所以如果越野滑雪比较强的话，比如像挪威啊。那么他在越野滑雪方面基础比较好， 对， 所以他在历届冬奥会上奖牌是最多的，排在最前面的。 因为冬季两项再加上我们本身还有的就是越野滑雪这个单项， 对， 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北欧两项，这里面都有越野滑雪的身影。所以呢像您说的挪威他本身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当中他是非常强的， 对对对， 那其他的这些不管是越野滑雪本身还是说其他这两个衍生项目也好，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优势。 没错，因为越野滑雪本身就在冬奥会当中啊，比如北京冬奥会当中有12块金牌， 对， 北欧两项是3块， 嗯， 冬季两项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也是11块左右， 11块 啊， 11块 是吧？ 对， 所以 这样加起来，这么一算，哎呀，我天哪， 是是是 就占了多少啊？ 那么咱们继续说一下这个北欧两项的这样一个比赛规则啊，一般咱们刚才说了有跳台和越野两个部分组成，它是放在同一天比赛。那么在52年之后啊，就经过这个规则调整之后，它是先比跳台，再比越野。 那看来是以前、 对52年之前最早 越野后跳台， 没错。 原来是哎，那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整呢？ 因为我想是这样啊，这样其实更科学一些，就是它先比一个这个动作的一个爆发力、这个灵巧性，然后再比速度和耐力。这样的话更符合这样人的这样一个体能。如果你前面先跑这个比完越野滑了10公里了，那你再跳，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啊状态就发挥不出来了。 就是说你再有耐力体力再好、 嗯、 你的爆发力肯定也不如你之前没有进行过这些的时候那种爆发力强。 对对对，包括从观赏性来说、 哦、 这个他如果处于一个这个在没有经过就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啊，先跳台，这个可能跳的效果更好，观赏性也更强一些啊，所以这个在同一天比赛啊，那么先比跳台再比越野，中间会间隔2-3个小时 啊， 这样的话也是为了让运动员做一个中场的这个休息恢复。 缓缓 没错没错。那么他的这个比赛规则啊，其实这个可以参照跳台和越野滑雪的这样一个单项比赛的规则。 嗯， 其中这个跳台啊要这个分为标准台和大跳台。标准台一般咱们就是通常所说那个什么 K90, 一般是一个标准台的这样一个这个尺寸。啊，另外大跳台一般是 K120 左右的这么一个台子。 这个 K90、K120，您要不然跟大家也简单的解释一下吧。 嗯， 是不是应该可以理解为就是大跳台就会比标准台更陡一些？ 应该说它的坡面更长一些，当然它的高度也会更高一些啊。 哦， 是这样。咱们说跳台的结构啊，它这个从最上面来排列的话，最高处啊，这是这个叫出发区。 嗯， 出发区运动员在出发区啊，它通常下面有一个雪做的一个冰状的一个助滑道， 那么现在驻华道上，然后呢有一个这个驻华动作，完了在这个驻华道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起跳点，那么起跳点之后，然后呢运动员腾空飞起来，完了开始滑动，在空中滑翔，然后再落地。那么从起跳点开始算的话啊，一直到下边这个在落点这个区域啊，有一个 K 点，这个 K 点就是这个从起跳点到 K 点的距离，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跳台的这个，比如像 K90 它是90米，就这个坡度这个宽度是90米，所以叫 K90、 哦、就是标准台嘛，就是 K90。 对，然后大跳台的话是120米，所以就是 K120、 哦 啊，当然这个在非奥运会当中啊，比如说一些这个菲斯杯了、国家杯了，包括一些青少年比赛当中，它可能是就更小的台子啊。比如上次这个去斯洛文尼亚啊，斯洛文尼亚他们那个就因为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啊，这个跳台还有北欧两项这些项目是比较发达的，他们从小开始训练，他一般最佳年龄一般是从6岁左右嘛。 哇 啊，所以那小朋友 就可以了， 是是是。 那他们应该就可以更短一些。 对对对，他们甚至我看是找了一个那种厢式货车啊，厢式货车，然后在上面搭了一个小台子，小朋友从上面哎跳下来，这个其实就跟咱们坐滑梯差不多啊。 对对对，就一点一点进阶嘛，也是可以理解的，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律嘛。 对对对啊，所以它不同级别就是一个台子是不一样，但是在冬奥会当中啊，就目前是 K90、K120 两个台子，分别叫这个标准台，还有大跳台。 对。 跳台啊，一般要这个分两轮啊，这个第一轮叫试跳轮，第二轮叫比赛轮。 哦、那也就是说，最终我们看成绩的时候是按这个 比赛 轮的成绩。 对对对对。 试跳轮你好与不好，我们都不会作为参考，或者说作为一个。 但是也存在这样一情况，比如说这个天气原因，突然后边跳不了了，这个那可能这个试跳轮就可能作为这个一个正式比赛成绩了。 哦，是有这种可能的。 对对对啊，所以跳台啊，它对于这个天气风向各方面都有一些要求。 对， 所以这个风向风力了，这个都会这个会限制它啊，这个比赛的这样一个、 哦、 这个进行。 嗯 啊，那么第一轮比赛它一般是按照这个运动员世界杯或者是洲际杯啊这些杯赛的这样一些世界的一些积分，然后倒序进行，也就是说得分比较高的先跳，这个压轴的这个高手在后边跳，或者也可能是这个以抽签的方式啊来进行。 哦， 你抽到什么怎么跳，但是一般来说还是按照这个积分来倒序这个出发，开始跳。那么第二轮呢，一般是根据第一轮跳台的这样一个成绩 啊、哦、再排一遍， 再倒序排啊，也就是说这正式比赛啊，它是在试跳轮的基础上， 是的， 对，然后再排序这样再跳。然后咱们再说这个跳台滑雪它的分数啊，就怎么打分，是由哪几分部分构成的啊？一般来说最核心的就是两个分数，一个是距离分，就是你在空中滑动的距离，从起跳点到落点啊，这个距离。 就刚才说那 K90 啊， 对 ，K120 啊， 对，没错，没错、 哦、 啊。K 点是大家是这个落地打分的一个参照点，啊，如果你超过 K 点，那你的分数会更多一些，当然是吧？ 那也可以说就是。像我们的 K90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评分， 对对，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没错，其实 K 点就是一个基点，基准点、 哦、 所有跳到比如说你正好跳到这个 K 点上，那你就是60分，无论是90的台子还是120的台子都是60分，所以这就是这个跳台滑雪它的这个打分的方式、 哦、 以这个 K 点为基点，然后呢超过 K 点然后呢加分，少于 K 点这个减分， 还会减的啊， 对对对， 哦、 所以它这个六十分是一个基准。咱们刚才说啊，这个距离分啊是第一个分数，那么第二个分数重核心的分数是这个姿势分，你在空中的这个姿势啊怎么样，是不是优美，是不是这个符合咱们的一个稳定性，这个准确性啊，完美性等等啊，这些条件啊，这个会有这个姿势裁判啊在打分。 不过感觉其实运动员在空中飞起来的时候那个姿势基本上都是跟他们的雪板成了一个 V 字形的那种感觉、啊、 这是高手， 就是 我们看到都是专业运动员 他们的姿势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别吗？ 啊，其实在历史上这个姿势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可能最早还看到过那个手往前伸这种动作、 哦、 啊，后来我觉得这个就变成了手往后伸、啊、 对，背到身后啊那种，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的雪板最早是平行的，后来这个又有人做研究啊，发现这个 V 字形的这个在空中飘，这个飘动的时间更长一些， 对， 所以它 更小， 对，它符合这个空气动力学，所以这个在不断的改进啊，在不断发展，所以这个姿势分啊，这个会有裁判来打分，我们一般看到这个就标准台也好或者大跳台也好，旁边有一个叫这个裁判塔 这个裁判塔呢主要是这个仲裁在这儿工作，另外还有五个打分裁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高到低五个小格子，五个小窗户啊，这五个小窗户里边有五个裁判在打分。 他们得距离远一些才能看得更完整更清晰呀吧，动作。 对，他这个裁判塔是独立在这个跳台的旁边啊，就会高出来一个建筑，所以裁判塔的视野其实最好的。 对，刚好就从他眼前一个弧度划过去嘛。 对对对，所以他要根据这个来打分，所以有五个打分裁判然后对他进行打分。 那像是这个姿势分的话，他会像刚才说的像 K90 那种他有一个起评的60分之类的这种所谓的标准吗？ 这样我们挨个把它说一下，这个四个方面啊。另外其实还会有这个叫出发门，出发门的话一般就是说这个它会出现啊，就几个台阶，这个运动员从什么位置开始跳啊，如果比如说啊今天风大，这个那它可能会低一些，或者说这今天这个助滑道这个状态比较好，怕这个运动员滑太远了会伤到运动员，所以他会就是降低一下，这样的话势能会更小一些。如果今天比如这个助滑道比较涩，然后呢这个风力各方面比较好，那可能会抬高一些，所以这个出发门啊也会算在里边，就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然后最后就是风力补偿分，所谓风力补偿分就是这个，这王老师您猜一下啊，这个顺风和逆风这个在什么情况下加分，什么情况下减分？就是说这个如果是顺风的话，它会飞得更远还是更近呢？ 顺风的话， 嗯， 应该是飞得更远呀。让您这么一问完，我突然有点不敢回答了。 其实这个，我其实就设了一个 陷阱，让我真的顺利的掉下去了。 所以这个顺风啊，其实顺风它是往下压的，压的话，这个就是运动员如果顺风的话啊，它是往下压，其实这个飞不了更远。但是逆风的话，它会把它抬起来，这个风会这样抬起来，它会飞得更远一些。所以其实 物理学不好，真是啊，在这儿都有吃亏的 啊。所以这个逆风啊，其实对运动员是有利，对他这个来说应该飞得更远一些，而顺风会让他这个影响他的发挥。所以在正式比赛当中，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啊，那逆风的话会再给他减掉一些分。因为逆风你占了优势了， 对，占便宜了啊。 顺风呢，再会给他增加一点分。待会我们再挨个说啊。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苏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北欧两项。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浩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项目是北欧两项。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首都体育学院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2022年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竞赛办公室主管苏如峰苏老师为大家带来的介绍吧。 咱们说四个这个构成因素啊，那么咱们先说这个距离啊，距离刚才咱们也谈到啊，它这个距离分是怎么打的呢？是从它这个在助滑道滑下来，在起跳点起跳开始啊，到他双脚落地的这样一个距离。比如说啊，这个 K90 的台子，他正好跳在 K 点上，那他的这个距离分就是60分。那如果这个远于 K 点，我们刚才说了也会加分，近于 K 点会减分。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跳得更远。那么怎么加怎么减，一般像90的台子啊，他的这种距离分他会在分数表上会有一个这种技术参数，那他这个会提前规定出来。比如像90的台子的这个距离分啊，一般是比如每差出来1米这个算2分。举个例子来说啊，你跳了91米那就是62分。如果你跳了100米，就是 K90 台子的话啊，如果你跳了100米，王老师您算一下。 您怎么老难为我，就都是按2分2分加吗？ 对对对啊， 刚才那是62，100米。 哎呀，真是，我这数学也被暴露出来了。这样咱们现在一百米比六十米多出来十米是吧？对，然后呢每一米是两分，所以这应该是这个十米是吧，再乘以两分二十分。对对对，所以在六十分的基础上再加上二十分，这样的话现在八十。八十，对对对。如果他跳了八十米的话啊，那就是再减掉二十分，就是四十分。哦，所以它是以K点为一个基准，然后再相应的加分或者是减分。 这是90的台子啊，120的台子的话，这个参数啊不太一样。比如说平昌2018啊是每米是1.8分，然后这个在2014年索契是1.5分啊，这个算法不太一样。仲裁或者是这个台子啊，这个国际雪联它会做出相应的认定啊，这个分值。当然总体的这个思路啊，就是台子越大，它每米算分的这个分值越小，因为这个台子越大，它这种差异会越大，它是为了控制这种差异。 所以越是小台子它可能一米比如算出来五分六分甚至更多的分会大一些。对对对对，这是这个有关距离分啊。我们再看这个姿势分啊，那么姿势分我们刚才说了有五个打分裁判啊，这个打分裁判他们是在这个跳台旁边那个叫这个裁判塔。那么这个裁判塔呢，它一般是这个距离跳台会有一定的距离啊，然后呢让这个打分裁判可以更好的视野来看到啊这个运动员的这样一个空中的一些姿势。 那么他的这个判断的标准啊，就是他的准确性、完美性还有稳定性啊，包括不能摔啊。每个裁判有20分的这样一个权限，也就是说他打分一般是每个裁判从0分到20分。对啊，那么五个裁判的话，他打出来分数之后啊，要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中间的三个裁判的分数才加起来，对总分。 所以这样算的话啊，这个每个运动员最高能拿到的分数可能是60分。如果他特别完美，那就60分。所以我们通常看到是40多分或者50多分啊，这样一个实际情况。这个是咱们说的姿势分啊。刚才说的这个出发门啊，出发门的话啊，是这个运动员在驻滑道的这样一个起跳的位置啊，出发的位置是高还是低啊，势能是大还是小。所以这个要根据天气驻滑道还有运动员实际跳出的这种距离来测算来看。 一般会在正式比赛之前啊，会先找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高水平的一些运动员来做试跳，叫试跳员。那么这些试跳员，这个试跳是试跳什么呢？一个是看一下驻滑道怎么样，场地怎么样，然后再看跳出来跟这个 K 点之间距离怎么样。如果 超出 K 点的距离特别多，那说明这个出发格太高了。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坡是缓的，但是如果超出 K 点的话，它慢慢就变成一个平地了。 如果直接摔在平地上，这个就很危险啊。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基本上按照这个 K 点的距离来设定运动员能正常跳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这个他会有试跳员先试跳啊，然后这个会设定一个比较合适的，由仲裁委员会啊来设定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出发格。对啊，那么设定好这个出发格之后啊，如果所有运动员都按这个出发格算的，那这个就是不加不减。 但如果有一个运动员，举个例子来说啊，他出发格是从下往上排的啊，一号出发格它是这个最下边，然后一直往上排。那么这个比如说啊，这个一号运动员啊，这个A运动员是从20号出发格出发的，而B运动员是从18出发的，他比他低了两格，那么一格的这个距离大概是半米，一格大概是半米，那两格的话是将近一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啊，那么这一米的距离 他会折算一下啊，这个应该加多少分，因为它降低了嘛，它要比标准的要适当增加一些分。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像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这个标准台出发格， 它有一个分值啊，它是每差出来一米会给加7分。这个出发格从哪出发是由仲裁委员会来决定的。仲裁委员会会决定运动员你从哪出发，另外是不是能出发。 这个因为仲裁委员会要看天气怎么样，这个如果就是这会儿风是有侧风啊，有侧风的话就很危险。我们刚才说有逆风有顺风啊，会加分减分，但如果对运动员来说侧风就非常致命了，那就很容易摔倒啊。所以就很危险。所以他这个仲裁委员会来控制这个能不能出发，他们会做一个这个决议。 那这个会不会在比赛过程当中还随时发生变化呢？因为天气也会一直在变啊。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对，有时候可能会中间会这个间隔很长时间，运动员一直没出发，为什么呀？可能就是因为天气风力的原因。 需要等一会儿。 没错啊，所以其实在这个跳台建造的时候啊，它也会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们看这个 这些大型的这些赛场，然后经过国际雪联认证的，特别是能举办世锦赛或者是冬奥会的这些赛场啊，它会有防风网，包括咱们张家口，如果您去这个雪如意，除了看那个漂亮的雪如意之外啊，您看它外边还带了一个披肩是吧，这个它就是一个防风网，这个防风网就是这个防止这个有侧风啊这样一个因素。其实咱们那雪如意啊，您要看的话特别漂亮， 嗯，是，就光看远景就已经很吸引人了， 对， 非常好看。 它是应该是这个整个冬奥会整个各个场馆当中施工难度最大的一个啊，但确实也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场馆啊。 对，我们先留点悬念啊这个稍后再请苏老师给大家去介绍我们的这个雪如意这个场馆啊。 嗯， 咱们还是继续说回到跳台滑雪这个项目的规则当中嘛。 好好，那咱们就接着说这个出发门啊。那么出发门就咱们刚才说了，它是这个按照不同的出发门会相应的加分或者减分，越往上相当于你的势能越大，所以这个你占了优势了就要相应的减分，对，越往下呢会这个给你做一定的补偿加分，所以是这么一个啊。当然具体的这个技术参数啊它每年不太一样，比如像18年啊，平昌咱们刚才说了是标准台，是它的这种出发格补偿分值是这个每米7分， 嗯， 然后大跳台呢是每米7.67分，2014年索契这个标准台的这个它的分值是6.36分，而大跳台是6.3分每米啊， 哦， 它有一定技术参数来 都小数点，恨不得两位了， 对， 好细致啊。 对，另外再看他们的这个台面啊，它的台面可能出发格的距离也不一样，我查了一下啊，平昌的这个标准台它这个台面的这个就每格是差0.46米。而这个索契的这个标准台和大跳台都是0.5米，就半米。 嗯， 所以咱们刚才说差两格就差了差不多1米。 对 啊，然后最后说一下这个风力补偿分啊，风力补偿分它主要是这个看一下这个风向和风速啊，这个一个是顺风要相应的加分， 对， 逆风要相应的减分。 嗯 啊，那么它也有一个啊具体的一个测算的这样一个这个分值。 嗯。 比如说在18年平昌冬奥会当中啊，这个标准台的这个逆风的补偿分值是每秒每米8分，然后它因为到时候会有具体的测风仪器啊， 嗯，对， 来相应的给它算到里边。其实这个都不用人为的算， 是的， 因为到时候 高科技已经帮助我们做这个 了，没错，计时计分系统它就统一的把这个做出来了。总之啊，这个出发门的这样一个分值包括风力补偿分啊，都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啊，也是为了保障运动员的这个安全。 是的， 因为你像刚才说了，如果跳得太远了，在这个平地上摔下来就非常危险。 嗯，所以刚才听苏老师跟大家介绍的这些，其实都是跳台滑雪的这个项目的一个规则，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评分的标准。 没错。 为什么要介绍这么详细呢？它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您之前也介绍了，我们现在比赛的这个方式都是先进行跳台滑雪，之后来进行越野滑雪。 嗯， 那跳台滑雪结束之后，我们是要根据运动员的成绩， 嗯， 然后去决定他们在越野滑雪当中的一个出发的顺序啊。 没错， 我看到 您的理解是对的。对，那就是说为什么要把它这个两项要完美的结合起来啊，就是说它的这个跳台滑雪啊，这个把这个跳台滑雪的成绩然后折算成这个越野滑雪的出发时间啊，这个要得益于一个人叫做冈德森啊，这个人，所以这个咱们经常看比赛的时候，冈德森什么个人赛什么标准台什么这种比赛啊，是他经过一个科学的测算啊，他是这么测算的，就是说咱们根据刚才的距离分加这个姿势分加上它的这个风力补偿和出发格这个四个内容加在一起，它有一个总分啊，比如说100分啊， A 运动员是100分， B 运动员呢是这个105分啊，那他出发的时间就不一样，他出发的时间是按照这个每一分可以折算出来4秒啊，所以这个比如说他在出发的时候啊，他会根据之前的这个跳台的成绩来决定这个越野滑雪的出发的顺序。 嗯 啊，所以我们看越野滑雪这个冈德森这种比赛，就是一会儿出发一个，一会儿出发一个啊，他这个出发的时间啊是其实是根据跳台滑雪是折算出来的。 嗯 啊，就按照他的分数，刚才咱们说了是每落后一分啊，这个推迟4秒出发。 嗯， 是按照这么一个标准来的。 所以运动员他就必须得先把跳台滑雪的成绩先让自己能够尽量靠前， 然后他越野才能提前出发。 对 对， 这都是有一个必然联系的嘛。 没错，其实这样的话啊，这个相当于把跳台的这个成绩就已经折算到越野当中了。所以这个北欧两项最后怎么来比出来名次啊？就看谁这个在越野滑雪部分谁最先到达，那谁就是冠军了。 所以他相当于已经把跳台的成绩折算到里面了。 对， 你跳得好，我让你先出发，你跳得不好在后出发，但你有追赶的机会。 对， 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 就也有可能比如说在越野滑雪这个环节当中，先出发的选手他可能出现了一些失误， 对对， 导致了他落后了，最终是后出发的选手超过他了， 没错， 所以这种情况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没错。所以其实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这个跳台滑雪队员啊，但是他在北欧两项当中这个成绩并不见得好，是因为他的这个跳台像这个爆发力很好，但是他的越野的耐力要差一些，所以在北欧两项项目当中啊，并不见得能做得非常好，所以北欧两项需要的是这种非常平衡的均衡的这样一个运动员， 对， 他跳台不错，这个越野也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运动员就可以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但说实在的，我感觉这两个项目还蛮矛盾的，就是一个是很需要耐力的，可另外一个是需要那种爆发力的嘛，就是他们俩需要的这种身体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对， 所以其实对于一个运动员的要求其实真的是非常高的。 对，所以这叫北欧人的这个十项全能嘛就是这个凡是能把这两个项目玩转的啊，这也确实这个各方面这种运动能力非常均衡啊。 对 啊，那咱们再说越野滑雪、越野滑雪刚才说了这个越野滑雪一般分为两种技术啊，一个是传统技术，一个是自由技术， 对 啊，或者传统式或者自由式的技术。传统技术一般就是这个，它一般我们也会看到这个越野场地啊，它会有两个槽，就像咱们那个车过去之后压过的那个痕迹一样啊，它这个必须在那槽里边，这个按照这个槽的这个顺序啊往前滑啊。另外这个不能有任何这种蹬冰啊，就往侧后方蹬冰的这样一个动作。而自由式呢，对它运动员的动作啊不做任何限制，所以这样的话，这个自由式一般来说要比传统式的要更快一些。而且这个更加节约体力， 是的 啊，所以在这个北欧两项比赛当中啊，他用的都是自由式技术， 就给运动员要求没有那么高了啊。 对对对啊，但是在越野滑雪，就是单纯的越野滑雪当中，他会有这个自由式的，也有这种传统式的，会分开啊。 对， 另外这个在北欧项目当中啊，团体项目一般是这个每个队会出四个队员，那么他会按照出场顺序会佩戴不同颜色的号码布来区分几号选手。 这个跟越野滑雪的那个集体项目也是一样 的、 一 样 的， 对、对，在跳台和越野的时候都是维持同样一个顺序，一般它是一号运动员是佩戴红色，二号运动员是绿色，然后三号是黄色，四号是蓝色， 对， 所以红绿黄蓝这个四种颜色啊，都是国际大赛当中是统一标准的这样一个这个排序啊。另外这个越野滑雪的一个团体赛啊，它是举行接力比赛，在冬奥会当中啊，这个是四个运动员每个人滑五公里，4×5，所以相当于加起来是20公里，是一个接力比赛。那么它的这个越野部分的这个接力赛的出发时间啊，也是根据跳台滑雪的时候这个四个运动员的他这个总分加起来啊，来决定他的出发顺序和间隔时间。但是他的这个出发这个时间的话啊，就不是像咱们刚才说的每差一分差这个4秒 啊， 而这个是每差一分这个差1.33秒， 呵，都快成3.14159.26了，感觉 是啊，所以在这个应该是非常科学的一项运动。这个在这个团体赛当中啊，2、3、4名运动员会在接力区等候啊，等着这个拿到这个做一个碰撞啊。 这个跟越野滑雪的这种就是所谓的交接棒的状态也是一样的，就是碰撞一下。 对对对对，没错啊。所以最后一名运动员，第四名运动员到达终点的这个顺序啊，决定他这个队伍的这样一个名次。当然最先到的那肯定是冠军了，是吧？ 对。 另外这个我们说这个，如果两个运动员啊以相同时间到达啊，那这个有专门的终点裁判做这样一个裁决，或者会根据现在这种拍照啊照相技术来判定。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分辨的话，那么他就会获得相同的排名。如果是杯赛的话啊，算积分的话，那么两个运动员的积分是相同的。 我还在想，那难道不会回头去看一下跳台滑雪两个队的成绩，难道还会是一样的吗？是这种方式，那就是最后我们就直接是按，如果真的也没有办法判，就直接都算是同样的第一名了。 没错。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北欧两项这个项目，刚才说到了，其实它的小项并不多，总共三项。 对。 但是在这三项当中，我就发觉了，它不像其他的这些项目当中啊，它有分男女啊，或者是混合啊之类的。北欧两项我看到的，我刚才还想问您呢，好像没有女子参赛啊，是这样的吗？ 您观察太细了，没错， 真的是 啊。北欧两项是目前冬奥会当中啊唯一没有女子参赛，就只设男子项目的这样一个比赛啊。那么，这应该说啊，也是北欧项目这个本身它项目历史发展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原因啊。那么， 它其实有两个特点啊，一个你看一下这个北欧两项，它只有冬奥会比赛，没有冬残奥会比赛。 哦， 因为可能跳台这个项目啊，它不适合这个设置残奥会项目。 嗯， 所以这个因为北欧两项包括跳台和越野嘛，其实越野有残奥会项目，但是跳台没有，所以北欧两项也相应没有。另外这个北欧两项呢，只有男子没有女子项目。啊，但是在这个世锦赛、世界杯和洲际杯这些比赛单项比赛当中啊，它会有女子项目，但是在冬奥会当中啊，目前还没有设置。但是这个国际雪联他们也表示了啊，可能会在下一届冬奥会，就2026年冬奥会，女子北欧两项有可能会出现， 也该有了。反正跳台也有女子参与，然后这个越野本来也有女子参与， 没错， 这两个项目结合在一起，女性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对，大家可能传统上还是认为啊，这个跳台是比较危险的一个项目啊，但其实现在跳台就咱们刚才说了，非常科学，它这个你的落点了，它其实人在空中，它跟这个坡度始终是一个这个平行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不会太高。即使这个不慎啊，这个比如说雪板脱落了，也不至于这个摔得特别严重，所以还是相对啊比较安全的项目。但是大家传统上认为，哎，这个已经跳起来了，那么高了，飞起来了啊，绝对有危险啊。 落地的时候可能在如果出现一些偏差的话啊， 对对对， 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了嘛。 对，其实不止北欧啊，这个跳台滑雪也是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当中才出现那个女子项目，之前也只有男子项目。 嗯，对 啊，但是咱们刚才说了，在一些这个单项赛事当中啊，这个女子项目是有的，像这个世锦赛了， 嗯， 包括这个世界杯或者是这个洲际杯啊，这些比赛当中一般都有女子比赛。 嗯，那也是在未来嘛，就像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 嗯， 在这个2026年的冬奥会上，也许北欧两项的女子项目就有可能会出现了啊。 没错， 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嘛。的确，这也是一个项目，它在历史进程当中它的一些必然要进行的一种更新，当然这也是随着我们人类发展的一种状态去改变的嘛啊。那当然，那既然说到这个发展的问题，我们就和大家去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吧。 嗯，好，咱们刚才也谈到啊，这个北欧项目是从1892年这个霍尔门考伦滑雪节就已经这个成为一个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项目了。那么，就跟冬奥会的历史相放在一起相比较的话啊，那么第一届冬奥会夏摩尼冬奥会啊，就有了这个北欧两项这个项目啊。那么在这个早期的啊前几届啊前四届冬奥会，几乎所有的金牌啊所有的奖牌都被挪威人包揽了， 嗯 啊，所以是挪威的一个传统项目。而且啊到目前为止，这个在冬奥会当中啊，挪威已经获得了31枚奖牌，其中包括13枚金牌啊。所以他是绝对是这个有绝对的优势啊， 嗯， 啊，那么跟挪威比较接近的对手啊是这个芬兰和德国啊，还有奥地利啊。后续我们再看了解一下他们这个奖牌的获得情况。 嗯， 啊，那么从历史来看，在二战之后啊，因为我们知道冬奥会到1924年、1928年、1932年、1936年紧接着就二战了，所以这个冬奥会就停滞了。到1948年啊，这个冬奥会重新举办。啊，重新恢复啊，所以在这届冬奥会当中，芬兰和瑞典啊打破了挪威的这样一个主导地位啊。那么芬兰人这个哈苏啊，这个夺得了冠军， 嗯， 而且这个芬兰和瑞典啊包揽了前三。另外，这个北欧两项它这个发展啊，它真正的这种现代时期应该是开始于1960年， 嗯， 啊，因为我们看刚才无论是芬兰也好，瑞典也好，这些都是北欧国家， 对 啊。那么在1960年啊，在这个当时的美国的斯阔谷的这个冬奥会当中啊，德国人啊，这个德国运动员叫托马，那么他是这个当时拿到了金牌，是第一个啊在北欧两项当中这个获胜的一个非北欧人 啊，就不是在让他们只是有一种自己玩的感觉。 没错没错，这个大家都参与进来，而且都能拿到这个奖项啊， 是的， 所以变成了这样一个全世界人一块玩的一个项目。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2022年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竞赛办公室主管苏如峰苏老师和大家介绍的北欧两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听苏老师为大家去介绍这个项目。也提醒您不要走开，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2点钟和明天清晨的5点钟还会分别有2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